社会科学院研究师文红莲发表了文章，揭露天下丑人朴槿惠特有的卑鄙的保身术内幕。文章指出，由于美国决定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所以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局势最近陷入新冷战的漩涡之中，动荡不安。南朝鲜的政界、学界、社会界、经济界等各界各阶层都为即将到来的危机和会产生的惨祸感到惊愕，就展开绝食、写血书、削发、烛光游行等活动。但是朴槿惠却只说要立即终止有关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部署的不必要的争论，这一句话就跑到外国去了。文章揭露朴槿惠的保身术，说她共24次出国来狡猾地躲开惩罚的死路，维持自己的权利。